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32集，贺伟。殿内灯火通明，宫娥太监都退到了殿门外，只有留香姑姑跪在侧房侍奉。贺莲侯前来负荆请罪，穿的单薄，此刻在太后的盛怒下战战兢兢。天称帝一死，太后就在这个位置上给世家补居下漏，做到今日已经精疲力竭。他隔着珠帘对贺莲侯沸然而叹。贺莲侯闻言不好，赶紧西行向前道： 太后息怒，如今弃卒保居方为上策，不论如何都要先把潘令保住。 潘令是潘相杰的嫡子，还是户部要员，他们在去年折掉了魏怀古，如今只有潘令还能在户部立足，倘若潘令就此丢掉了，世家的钱掌柜就没有了。太后说： 保得住潘令，也保不住潘毅。 这潘毅是赵月郡主的夫君，没有潘毅，赵月就要守寡。贺莲侯一时伤心，伏地哽咽，吃着泪说： 我为人父，若非被逼到了绝地，岂会抛弃如此良婿？我也是万般无奈，我宁可他守寡，也不情愿他受此牵连呢。 太后在珠帘内的容颜缠皱，她最终只说： 你回去让赵月与潘毅和离吧。 殿外的雨雪敲击着宫檐，朱墙沉酣白雪，望楼的古钟幽怨一声声催进会审堂。潘令有品阶在身，对堂内诸位主审不必行跪拜礼。 永一年以后，丹城就不再受赏田地，但现如今户部丈量的总数与丹城呈报的顷数天差地别。 薛修卓坐姿端正，看向潘令： 潘毅任职丹城州府，把多出来的田地对户部瞒而不报，你主持户部赋税要务，这些年稽查田税空缺，没有提出任何质疑。我问你，你知不知道丹城田税在做假账？ 潘令关了几日，官袍发皱，他坐在桌案对面，看着薛修卓，没有回答。薛修卓跟潘令对峙，潘令不好审，这种上品堂官都熟悉审查流程，聪明人面对大理寺和刑部盘问都会保持沉默，因为前来主审的官员都精于试探，跟他们周旋容易落下把柄。潘令显然就是聪明人，他对薛修卓始终沉默。如果案子卡在这里没有进展，那么其余七成就有足够的时间肃清账目，在薛修卓转查他们以前把阿杂都收拾干净。薛修卓蛰伏许多年才有眼下的机会，他不能让潘令就此逃脱。薛修卓十指交错： 潘祥杰原职不动，太后夸赞他是辅弼大臣，今年春闱以后有望调离工部，这是要升他进内阁的暗示。你在这里跟我僵持，他春后的督察考评就势必要受到牵连。 潘令俯身轻蔑地呸了一口： 你鼓弄督粮道行贿，借机跟内阁孔求搭上桥，现在要拿我们潘氏，不过是因为我放走了姚元卓，一介乖戾庶子，装什么治世能臣。 薛修卓神色不变： 潘祥杰出任工部尚书以前，你们潘氏就在丹城侵吞民田，永一年间丹城白衣曹成入都诉冤，在神武大街被花十三坐马踏死，他八旬老妇撞死在丹城衙门门口。你说的不错，我确实是为了姚文玉而拿你们潘氏，但姚文玉不过是你给我的契机，就算没有姚文玉，潘氏也要还债。 潘令手脚冰凉，他后靠向椅子，避开了薛修卓的目光。 咸德元年，海阁老领旨稽查丹城田税，下派的官员叫做江俊，是我在户部都给侍中位置上的同僚。当时丹城田税的问题已经露出苗头，结果将军在回都述职的途中坠马身亡，携带的账本不翼而飞。 薛修卓平静地说： 咸德二年，阁老追账，花思倩以为我们手中有证据，于是勒令世家补上控税。你们不肯从私库里掏钱，为了补上这笔银子，在八城内加剧扩侵。那年丹城有七户人家先后吞药自尽，你知道为什么吧？ 潘令当然知道为什么。那年花思倩被逼急了，连带着潘香杰也着急，为此在扩侵民田的同时，把原本的田税分到了城内百姓头上。这些平头百姓丢了吃饭的田地，还要负担高额税赋，沉冤未果，只能寻死。这不是丹城特例，这是咸德年以后八成场景。薛修卓说到这里，堂内已经没有别人了。他继续道： 后来绝息遇灾，江青山，你知道江青山当时为什么不肯跟花思谦同流合污吗？因为他的同族兄弟就是江俊，这世间有因果报应。 潘令喉间发紧，他勉强地笑出声： 那你如今构陷无辜，就不怕因果报应吗？ 无辜？绝息都粮道无辜吗？他能出任都粮道，就是经由你们保举，再由户部给予督察好评，放到绝息去制衡江青山。他在这个位置上跟河州严氏有往来，替船底两城倒卖境内铜铁，贪污的关税可以重建这个半拆大院了。 薛修卓站起身，官袍在堂内显得暗沉。 都粮道倘若跟赫连侯没有关系，他岂会听到暗示就急着去重金行贿？你们把这个叫做构陷，然而这不过是你们过去惯用的术，我是照猫画虎。 潘令吞咽着唾液，他生起焦灼，说： 你费尽周折想要扶持楚军登基，只怕最终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 我的楚军叫做李建廷，不是李建恒。 薛修卓撑住桌沿，俯视着潘令，忽然问： 你知道蝎子吗？ 潘令眼神茫然，他用沉默拒绝再入薛修卓的构中。 咸德四年，中伯兵败，给了花思谦喘息的机会。不论是审卫避战还是边杀入侵，老天仿佛都在帮助世家逃过一劫。这种事情我不信啊。 潘令根本不知道薛修卓在说什么，但是他嗅出了危险。他能对侵吞明田一事闭口躲过，却不能在勾结外敌的事情上潦草过去。这种事情一旦起了头，就是灭顶之灾。 你又想构陷我？ 潘令厉声说： 你屈魅楚军，邀得权位，却在朝中排出异己，徇私枉法。你若真心为国，何至于逼反陆广白？ 边郡军粮到底是谁做的手脚？ 薛修卓骤然摔掉手中的贡词。 启东军饷又是谁侵吞进办？你们屡次打压七竹营，放任李北一家独大，十二万铁骑横滨东北。如果没有了萧迟隐，又有谁能拴住萧方旭和萧继明？你不如反躬自问，这些年阁老是如何替你们补偏就弊？太后把持朝野，到如今却不肯舍弃世家补上启东军饷。 薛修卓胸口起伏，他转头平复些许： 我就是在排除异己。 薛修卓再次看向潘令： 我要把你们这些残渣余孽连根拔起，还有那只蝎子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